觉体现出来啊。Ladies and gentlemen, children of all ages, the Central Park Zoo proudly presents, 啊，那种感觉要把它拉起来。 太有了，太有了，我们感觉奥斯卡颁奖马上就要开始了。 对，是的。所以我们也经常能见到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样的词出现，但是在不同的场合它的表达都是不一样的。 同学们您看看啊，您单位里要做个演讲什么的，您学校里要做个演讲什么的，您要说个话什么的，公众场合要说点什么，是不是都得 ladies and gentlemen？ 对呀，当你看到比如说你的同事啊，俩同事或者俩同学，这两个同学或同事有争执，马上就要动手了，为了防止他们动手，你搞笑一下，你可以在旁边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show time。 意思就是女士们先生们瞧一瞧看一看了啊，这边马上就要打架了啊，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哎，对，是这意思。所以那俩人一听就一起过来打你了 啊。所以说这句话吧，他就是这样啊，说好了被打。 对, 对，所以就是大家尽量还是对玩转英语吧啊。对 对，好，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哈，这种介绍型的语句是不是？好，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哇，这个因为马上 Alex 大狮子要上场了，他在台下呀，哇，是这个左蹦右跳的哈，上蹿下跳的，很激动啊，在后场说 Show them the cat, who's the cat? Show them the cat, who's the cat? 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呢，这个就是一个是他上场本身呢，他就非常的骄傲，有好多的这个主持人或者说是一些个 anchor 一些个主播在上场之前都会对自己进行各种心理暗示，有时候用语言表达出来，我们说超级播音员里边那个人就是这样，上场之前要剔牙，要练一下口腔体操啊，绕唇绕舌，然后还照着镜子说You look goodI mean really good， 啊，他对自己说话啊，所以他就是在调整自己的状态。 哦，就临场给自己打气热身呗， 给自己打气 啊，让他们看看那只大猫，谁是那只大猫，给他们表现出最好的大猫。 对，是的， 是这个风格。好，我们来听听 Alex 是怎么说的。Show the cat, who's the cat? Show the cat, who's the cat? 想想，大家想想，拳击运动员要上场的时候，全场欢呼啊，他在那抖肩呐，完了又抖抖拳呐，完抖抖那衣服啊，是不是那种感觉？摩拳擦掌的感觉。 Show them the cat, who's the cat? Yeah， 好，这句话非常快 啊。Show them the cat， 我们看这句话啊，其实这句话大家也觉得，其实也应该很熟悉啊，就是人都有一种自我激励的机制，类似的话啊，那你生活中我们不能说我是猫对吧？对吧？你是猫 ，Who's the cat？ 谁是猫？对，你会说 Who's the man， 对不对？谁是真正的爷们儿？谁是纯爷们儿？对吧？ 60% 纯也算纯呢，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对吧？ Who's the man？ 我们会换一种方式。所以 Alex 这个词儿我们用起来有点费劲啊，但是大家可以练一练这个，绕绕嘴皮子。Who's the cat？ 啊，注意四号音要发饱满。Who's the cat？ Show them the cat。Who's the cat？ 对吧？语速快一点，但是把关键词读清楚就可以了。啊，我们还有一句常用的这样的类似的话，就是 "Who's ready? I'm ready." 啊，这也是美国的一部动画电影啊，记得吧？就是海绵宝宝啊，Who's ready? I'm ready. 啊，那也特别可爱。 这个两个小短句儿啊， 对，是的， 非常的那个带着自豪感啊，很激动。 对 ，Show them the cat. Who's the cat? 对 ，Show them the cat. Who's the cat? Show them the cat. Show them the cat.Who's the cat？ 对，其实这句话呢，没有什么难度，大家就可以当个小佐餐练一练就可以了。 对，一定要表达出他那种上场前的 对兴奋和激动， 哎，迫不及待了，要上场了，哎呀，不得了了，全身都热起来了哈。Show them the cat. Who's the cat？ 一定要让他们见识见识我的厉害。 是的。 好，这是第二句，第三句呢？啊 ，host 主持人又继续开始广播哈，说 The King of New York City。这是我们纽约市的国王啊， 哇哦 ，Alex the Lion， 狮子艾利克斯。第三句 ，New York City，Alex the Lion，New York City，Alex the Lion。 看到没有？还伴随着他在那咚咚咚，还在那激动呢。 对，我们看这句话，人家说的实话，把上面。Ladies and gentlemen 和后面连起来了 也就是说他的语气不会降下来，所以我们换了人换了角色以后，声音要保持一样的语调，只能往上走，轻也下不来。 The King of New York City Alex the Lion。 所以主持人呢，隆重介绍的时候一定要推上去把这件事情，所以他的语气语调 The King of New York City 一定要把他抬起来，就是说不管任何一个重要的人上场，我们都要给他欢迎仪式带来一个什么效果，就是他很重要。 对， 对， 看咱们搞任何的综艺 Showtime 的时候，主持人都会说接下来掌声有请谁谁谁。你看， 比如说我邀请晶晶老师上场，我会给他一个开场白。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the one and the only hottest working lady ever from Radio Beijing, Miss Jing。 然后就这么出现了啊，然后鲜花呀，掌声啊，大家橘子皮呀，都是 啊，真是奥斯卡啊，真是奥斯卡。 对，所以就是我们希望它是个重要的事儿，我们要用我们的声音把它托起来。 对，不嫌高， 对， 此处不嫌高，也不嫌太高调。 嗯，这个时候是真该高调的时 候。哎，得越咋呼越好。 The King， 注意要降调，但是音调整体是向上走的。The King of New York City， 注意停顿啊，关键词我们读一下。The King， The King，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ity， Alex。 Alex the Lion, the Lion。 哎，这是关键词。停顿呢， The King of New York City Alex the Lion， 真棒。 嗯， Alex 有个声调，其他都是降调。 对，你看这些音吧，其实它都是一个降调，但是它的音高呢是在往上走的。 没错， 你不能说 The King of New York City， 你不能这样。The King of New York City， The King of New York City AlexThe Lion， 就只有 Alex， 他是一个声调。 对 ，Alex， 他就是声也声的比较快，比较抖。这种就是荣幸的介绍某一个重要的嘉宾大咖上场。 哎，Alex the Lion， 而且的 Lion 还得稍微拖长一点。 Alex the Lion， 哎呦，爆发力一点。 没错，期待着啊。我们的听众有一天也可以用这个给别人颁奖或者被颁奖。 哎，好，你看他的这种自豪激动啊，我们要亮出我们这动物园的绝活头牌，给大家了。 Alex the Lion， 然后大家听到后面有好长一段时间的音乐啊，各种欢呼啊，摆 pose 拍照啊，对，说明这狮子在动物园里的生活过得真挺好的。 我觉得他有点，他这工作有性质有点跟你相像啊，都是媒体人感觉。 每天都有 showtime。 showtime。 每天都要。 以后晶晶老师上节目的时候也可以这么，知道吗？ 我很低调的哈，我很低调的。一段大的这个声浪过后呢，接下来出场的就是我们的 Marty 了。 Marty。 啊，这个斑马。这个斑马，哎，你不是黑人配音吗？ 对。 是吧？他是什么风格呢？咱们来听一听。 It's showtime. Gather around, people, big show about to start. Check out the demon taking care of this. That's right. It's showtime. Gather around, people, big show about to start. Check out the demon taking care of this. That's right. 你感觉这个小斑马跟那个狮子不一样哈，它。